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今天请收听梁鸿英的散文《四十年的沉迷与留恋》。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戏剧故事。 当代作家的创造以其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把太多和我们一样的人们的生活与文学直接或间接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力量是实实在在最无可辩驳的。作家梁鸿英生于内蒙古，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90年又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得世界文学专业硕士。1985年到1987年在内蒙古大学任教，1990年至今在中宣部工作。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译著《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导论》《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翻译过《致命的冒险》等多部小说，在报刊发表文艺评论、随笔等多篇。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梁鸿英的散文《四十年的沉迷与留恋》，看看文学对他有哪些影响和改变。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关于文学，我有很多话要说。最感同身受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自己与文学发生的血脉与共关系。四十年前，我只不过是在中国北方一个小镇上读中学的学生。在那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年代里，在资讯和娱乐方式匮乏的时代，最能够激起自己对整个外部世界想象的，最能够激起自己对未来梦想的，就是文学。那个时候的文学几乎是整个精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是万众瞩目的最时尚物种。我参与近万众争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乔厂长上任记、北方的河的浪潮，虽未亲历抢购日夜加印的中外名著，却不忘以一切机会领略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当代给自己带来的精神震撼与冲击。那么多新意的思想，那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那么多闻所未闻的生活方式的展开，渐次为我打开一个个极为奇异陆离的世界，让我沉迷其中，流连忘返。 文学之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当代文学是在冲破一道道壁垒，不断开拓着生活疆域，展现着自身魅力的过程中，才得到自己亿万之众的热诚拥趸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派等等等等，一次次思潮，一次次变革，都开拓出新的引人入胜的境界。我正是通过热切的阅读，得以深入探寻和思索世上人们光怪陆离的生活、命运、情感，探求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背后的成因，从我们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民族的现代性传奇中找寻自己成长的浩大背景，而从中获得感动、激愤与畅想的理由。对文学的迷恋如同沙漠中的旅人对泉水的渴望，最终还直接决定了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四十年来一路风雨沧桑，当自己也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事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时候，我才能深深地感到， 当代作家的创造以其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把太多和我一样的人们的生活与文学直接或间接联系了起来。这种力量是实实在在的，最无可辩驳的。 与人民、与社会、与国家的同频共振，是四十年以来当代文学从未断绝的一个标志性传统。当代文学在始终不渝地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的同时，之所以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动展现一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传达时代最鲜明、最本质的情绪，在于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发现。人们都爱讲文学是人学，但我深深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学真正发扬了现代文学的传统，始终把人啊人这样的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上。作家们让自己的写作与人的联系更为直接，揭示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抓住新时期巨变时代人的内心、人的性格、人的命运，这些最具根本意义的方面，从剧烈动荡的变革中人的真实感受寻找典型素材，选取表达视角，确立主题内容，把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精神诉求，把人们审美需求的新特点、新趋势作为重要参照，不忘记感受人之为人的内心世界和真情实感的丰富复杂，把中国人的需求和所思所想，把千变万化的人的心灵风暴置于自己的笔端，细致地展现出来，从而获得艺术的说服力。文学同样是对艺术的不断发现，艺术最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更需要大胆质疑的胆略。当代中国文学向来具有见古开新的勇气，不忘服务当代，更勇于面向未来。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风气的作家们挣脱观念、理念等条条框框的束缚，文学创作热情和才华尽情绽放，观念、题材、内容、风格多元多样，体裁、门类、形式、技法百花竞放，形成了文学创造力的涌流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艺术进步不断得到推动，随着新世纪以来文学生存方式、生存环境、传播途径的巨大变化，虚构与非虚构、现实与想象、个人与他者，一方面在限制着表达，另一方面又未尝不在刺激着创作。作家面对中国经验、中国传统、中国现实，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中国现实变革中的新鲜经验，不断寻找自己的新路途。 当代作家中不乏艺术上的特立独行者，世间的一切都是流动的，写作更多的时候则是逆势而为，是作家与自己过不去，这使得他们坚信文学写作是种更加枯涩和缓慢的艺术，因为文学毕竟是要写人的内心，而作家只有不亦步亦趋于所见，而是以强大的艺术定力穿透世界，让虚构有效的连结深入到人内心比较隐秘的那些部分，才不致被传媒声浪中那些显性的东西所淹没。作家在持续的探索中，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从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中，从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自觉追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统一。如今的文学已然完全改变了过去单调的形态，较为单一的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家、不同类型的理念、不同类型的写法，在百花竞放的文学世界都拥有了自己的位置，文学想象和表现的疆域不断延伸，使得我们对其不断有所期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辨识度与发展中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与从容。人们高兴地看到，当代作家对现实生活敏锐而力透纸背的大胆把握，对人的精神世界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代中国人复杂而又多彩的生活的表现，对未来坚定的希望，对优美汉语的娴熟运用，都构成了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对世界形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优秀作品，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了中国人审美追求，而且大多传播的是当代先进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与人类的共通情感息息相关。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能够密切关联的先决条件。当代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越来越重要的创造性力量，表现越来越突出。